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演出实况，大师风采，精彩动态，前沿论坛，让艺术走进生活，让生活成为艺术，让我们一起聆听国家大剧院。 欢迎各位收听国家大剧院，你好，我是耿化。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你通过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最后一天的晚上7:30，国家大剧院音乐厅花团锦簇，在这里举行的是2022新年音乐会。从2007年国家大剧院开幕以来，新年音乐会已经陪伴观众走过了14年的里程。在当晚音乐会，吕嘉直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以及国家大剧院合唱团，这一次演出也充分体现了融合二字。你想知道琵琶、笛子、评弹是如何在交响音乐当中熠熠生辉的？演出两次返场，观众的掌声久久不能平息。返场现场，大家情难自禁又合唱了哪一首曲目？在今天节目中将会为您一一揭开谜底。 大家好，我是吕嘉，国家大剧院的音乐艺术总监。今年的音乐会呢，我们呢呈现了大家呢汇集了中外的耳熟能详的这曲子啊。我们有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我们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我们还有中国的乐器竹笛啊，小放牛，我们还有一个是琵琶新作的一个曲子啊，叫绽放，非常非常棒。还有一个特别特点，就是我们在以前所有过往的新年音乐会里面从来没出现过的一种形式，就是交响乐团和评弹在一起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亮点。 那首先我们听到的是著名作曲家吕其明创作的交响诗《红旗颂》，这支乐曲作为国家大剧院新年音乐会历年以来延续的序曲，融入了《东方红》和《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乐曲宏伟壮阔，铿锵有力，气壮山河。 Thank you. 《绽放》是琵琶演奏家赵聪根据粤语双唱《放马山歌》融会编创而成。乐曲的前半部分意境深远，琵琶的音色如诗般优美，而在后半部分，作者大胆将云南山歌和爵士元素融合，即兴的华彩演出也如同乐曲一般激情绽放。 Thank you.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民乐与交响乐的融合，笛子演奏家张维良吹响的这支小放牛改编自河北民歌，是中国民乐当中最著名的笛子乐曲之一，充满了浓郁的乡土田园气息，生动地描绘了民间美好生活的画卷，也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和畅想。这支田园牧歌真的是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做最美不过人间烟火气。 大家好，我是张维良，我将为大家演奏的曲子是小放牛，这是一首根据中国民歌改编的笛子独奏曲，也可谓是中国竹笛经典作品之一。 在节目上半段最后我们听到的这首欢快的乐曲选自歌剧《塞维利亚理发师》，我们听到的是著名男中音歌唱家袁晨野和乐队带来的《快给城里的大忙人让路》。稍后我们还将继续来听这场国家大剧院2022新年音乐会，我们稍后见。 L'arco fa tutto della città, l'arco. La presto botteghe che lei va già presto. La che per vivere, che bel piacere. Che piacere per un barbiere di qualità per barbiere, vita minore, velenosità.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Rassugni i piedi nel lancio dei forbici, a me com'è potuto qui sta. Rassugni i piedi nel lancio dei forbici, a me com'è potuto qui sta. E la risorsa poi del mestiere con la donnetta, col cavaliere, con la donnetta tra la lallera lera.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新的一年正午时分，一样的阳光，不一样的律动。敞开心扉，感受音乐的脉动，迈开脚步，探寻生活的潮流。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越听越流行。 Let's do this。 2022年全新开启，听见都市的节奏。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1000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演出实况，大师风采，精彩动态，前沿论坛，让艺术走进生活，让生活成为艺术，让我们一起聆听国家大剧院。 大家好，我是张维良，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吉祥如意。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评弹团的高博文。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佳。 大家好，我是国家大剧院副院长龚吉成，欢迎大家收听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国家大剧院，大家新年快乐。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国家大剧院，我是主持人耿化。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2022新年音乐会。这一时段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吕嘉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带来的《雀贼序曲》。歌剧《雀贼序曲》是罗西尼最著名的序曲之一，1817年在米兰首演。歌剧《雀贼》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大团圆的皆大欢喜，洋溢着真切的快乐，感染力极强。 我们听到的是《雀贼》序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青年圆舞曲》。这支乐曲由著名作曲家杜明星在1976年创作，以欢快的旋律和明快的节奏，体现出了青年人的昂扬斗志以及朝气蓬勃。作品一经问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也更激励了一代一代青年人不忘初心，奋勇前进。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青年圆舞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上海评弹团一级演员高博文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作表演的评弹《情深夜读》。在这个深夜来听，更多添一分雅致与韵味。 心不动心哎。放下这纱窗走，手提念灯把事俱废，自觉的心绪傍晚一杯 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2022国家大剧院新年音乐会的部分曲目，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来重温当晚返场的精彩瞬间。这支曲目响起的时候真的是全场沸腾，北京喜讯到边站，乐曲热情奔放，生动展现出了载歌载舞庆祝的场景，也将新年音乐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